第51集，吃药。许少卿捶了一下安里倒霉的背锅老床板。 别，我不是你想象那样的，所以你现在闭嘴，不要再跟我谈什么狗屁畅饮。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阻碍全部危险，唯一的安全就是拥有一个固定且忠诚的性伴侣。 你他妈是个神父吧？在此期间，我不会找别人，之前我也很久都没找别人了，放心了。 我没那个意思，不想就算了，没事儿。会所你可以去的，你要是觉得安全你就去，倒不用为了我改变生活习惯，我没意见。 看到许少卿刚刚好转的脸色又越来越黑，安里显得很大度。 我身体也扛不住。 许少卿半天没说话，过了会儿他阴恻恻又不怀好意地看向安里。 我会让你习惯的。 许少卿下了床，穿上衣服，开始系衣服扣子。安里也坐起来，扯着被子把自己盖好。 你去哪儿啊？ 回家。 回家？为什么？现在你不是？ 没兴致了。哼，你就像江心制药八厂出产的养胃胶囊。 那个。那你先洗洗手。 许少卿倒很顺从，一言不发地去洗手间洗手了。他洗了一会儿，看到安里也披着衣服过来了，站在他身后。 我也洗手。你好好洗。香皂。指甲缝。 闭嘴。絮叨什么，我又不是你闺女。我。 许少卿恍然觉得自己说漏了嘴，在镜子里与安里对视。果然安里很震惊。他赶紧解释。 我看到你桌子上的照片了，那是你女儿吧？ 对。 说了这个字，安里没再说别的，愣了一会儿，也把手伸到水下打湿，然后涂了香皂，握着许少卿的手指上下揉搓，转移了话题。 主要是我涂了很多药，中药味很大，得好好洗，不然去不掉味道。 他把刚才自己的手指也跟着许少卿的放在一起握着仔细搓洗。许少卿觉得安里现在这个动作分明就是重复刚才的行为。 混蛋，勾引我，其实是不想让我走的吧。 他想问安里是不是在聊他，但他看到安里眼神盯着两个人的手指却是在放空的。是在想小朵吗？许少卿突然觉得安里所谓的坦诚只是表象，他有很多的秘密是不会说的。不然好不容易遇到他这样一个有钱又想和他保持联系的人，为什么一直不提小朵的事儿？安里把两个人的手洗好了，抽下毛巾来擦。许少卿的手被粗拉拉的毛巾包围了，他被安里隔着毛巾按压摩擦着指缝和手掌，很舒服，似乎回到了幼年，生活不能自理但无忧无虑的时期。许少卿情不自禁地抬手嗅了嗅，那毛巾大概是被安里用的久了，跟他身体一样，有种花香洗衣粉的味道。安里看到他的行为有点窘迫。 看上去很破，但是是干净的。 许少卿脑子忽忽悠悠地断了线，低头亲了一下安里的嘴。 这是咱们第一次没带舌头的吻吗？ 不记得。我走了。 许少卿闪出狭窄的洗手间，拿起外套穿上。 那个工作的事 我会叫负责人通知你的。 谢谢啊，非常感谢。小心开车。 许少卿以十秒一个台阶的速度往下走，他手指抚摸嘴唇。 不带舌头的吻，什么奇怪言论？只是不小心蹭到他一下，我为什么要不带舌头的吻？切，当然还是带舌头是最舒服的。别人不带舌头是为了试探对方，有没有意愿继续跟自己做更舒服的事。既然我已经直接做到最后一步，我当然就不需要翻过头再来做最初级的一步。 就像已经学会做微积分就不用读小学一年级一样。所以他为什么对我发表这种奇怪的言论？难道觉得我应该重读小学一年级？ 许少卿摸到嘴唇都麻了才走到一层。许少卿上了车，在调整后视镜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自己，发现领带没带。他想了想，下了车又走回去。许少卿在安里的门前敲了半天，没人来开门。他很奇怪，自己一直在这里走着，没看见安里下楼啊。 难道睡了？不能吧，现在才几点啊？ 于是许少卿又敲了一会儿，结果隔壁那个男人又出来了。他开门的时候表情很不满，但是看见是深夜炮筒男，神情立刻变作惊慌中又带着些意味深长，只盯了他一眼，二话不说就避之不及地关门了。安里这才来开了门，脸色居然比邻居还慌。 干嘛？ 许少卿看着他，睡裤套得歪七扭八，上身真空裹着件大衣，看起来十分草率。许少卿要不是自己刚从这个房间里走出去，恐怕要觉得安里在家里偷人。 怎么这么久？ 你怎么回来了？ 领带落你床上了，给我拿。 安里恨不得双手捂住他可恶的嘴脸，他紧张地瞅了瞅隔壁。 等着。 安里很快拿着条领带跑过来递给许少卿。许少卿接过来，看到安里的手指关节泛着粉色，他握着安里的手摸了摸，很凉，有点发潮。 洗手了？哟，刚才不是洗过吗？你为什么又洗手了？因为又沾到药味了。 再见。 安里飞快地关了门，许少卿又敲门，安里不开，于是他边敲门边大声嚷嚷： 雨儿，宝贝儿，不要一个人在里面玩吗？雨儿，宝贝儿。 安里马上白着脸来开了门，一把把他扯进去，又迅速地关上了门。他咬牙切齿地抓着许少卿的肩膀： 许少卿，你要疯啊你！你知不知道今天隔壁邻居和楼下的大妈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？就因为你昨天……你是不是想让我搬家呀？ 刚你自己玩什么呢？不行吧，跟我还藏什么呀？ 许少卿看着安里羞愤欲死的样子，觉得他很可怜。安里撞坏了头，都不记得他曾当着许少卿的面在1208的浴缸里说过了什么，还以为他自己在许少卿面前保留着几张破破烂烂的遮羞布呢。许少卿脱掉自己的大衣，然后再脱掉安里的外套，拖着他回到了卧室。虽然刚才吃了安神复牌养胃胶囊，许少卿却又觉得好起来了。 从现在开始闭嘴，我让你说话才能说，我不让你说话的时候你说了话我就惩罚你。 安里瞪着许少卿不说话。许少卿看到暖气被关了很生气，把安里扔在床上又打开了，黄光再次普照。 等等， 闭嘴，我叫你闭嘴。 最后一句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去洗一下。 一会儿完了我去洗手。 有药，我刚刚挤了很多药，我还是去洗一下。 哦，你这是快乐疗法？ 你胡说什么？ 老公也想为你吃药。 快放开我，我要去洗一下。 别害羞啊，我们已经很熟了。 许少卿压着他的腿不让动，直接把棕色的药膏用力地挤了一大坨。安里怕弄脏床单就不敢动了，只是无奈地捂脸。安里把头扭到阴影的那一边，他觉得这样的许少卿简直比疯狗形态还让人忍不了。 小官员儿，来，你会不会说啊 啊你妈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